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translation exercises for CET level 6、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六级里面的翻译练习题。 没错啊，马上呢很多同学就要参加大学46级考试了啊，所以最近呢很多同学也是在加倍努力的去复习，给这个考试做准备。 对，其中比较难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中国文化用英文去表示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本身西方人他就没有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些概念，比如说中国节呀什么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讲一个中国节这一段的翻译练习题。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文是什么样的。 他说中国节是中国典型的本土艺术，它的特点是每一个节都是由一根绳索编成的，并由其特定的外形和意义来命名它。中国节的传统源远流长，在古代由于没有现在的配件如纽扣或者拉链这些配件，人们不得不把服装打成结来绑住他们的衣服。多年来，中国节由原来拥有实际用途演变成了一种优雅的丰富多彩的工艺品。今天人们喜欢中国节是因为其形式特别，色彩多变，而且意义深厚。 好，这里边呢，大家如果是正常的按中文来听呢，不觉得怎样，但是如果你想着要把它变成英文的话，就会感觉有许多的语言点。好，首先咱们来看它的特点是每一个节都由一根绳索编成，什么什么东西的特点是这里有一个英文句型，就是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啊，这样说就行。你也可以说，你可以说 The features are 也行啊，这两个句型都可以。再来呢，就是它是由一个绳索编成的，这个编这个动词你可以直接用 it is made of、it is made of 这个ropes 啊，这种绳索，或者用 threads 用线都可以。 诶，由什么什么构成，其实这个词组呢很常见， be made of something 啊。那么另外一个跟它有点像但是容易跟它搞错的一个词组呢，叫做 be made from。 没错， 一个是 be made of， 另外一个是 be made from。 这个 of 和 from 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你第一眼看的时候如果能看出来这个材质是什么就用 made of，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你就要用 made from， 因为它多了一个加工的含义。比如说这个花是塑料做的，那这时候你一眼你看不出来这个花是塑料的，你还以为是真的呢，也许是布的，那这时候就用 made from plastic 啊。所以这个，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这个桌子是木头的啊，你看就看到木纹，那这时候就用 made of wood 啊， the table is made of wood。 好，那么接下来一个呢比较不太容易说的就是以什么而命名，这里边要用到 name 这个词的动词形式，就是 be named by 啊，由什么而命名。 它是因为它的形象啊、意义啊等等来命名，这是 made by， be named by。好，这是前面这一部分里边。在接下来，在古代呢，由于没有现在的配件儿，这个配件儿呢，英文用什么呢？英文你可以用 accessories 啊 ，accessories。如果你去看这个现在大的品牌时装服饰的话，它就是表示配套的包啊啊，然后呢链儿啊。这些东西就叫 accessories，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呢也可以用零件去表示 spare parts 啊，因为像纽扣啊啊，还有这个拉链的上面的铁环啊，这其实就是 spare parts 都可以啊。这几个名词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人们不得不把服装带打个结来绑住衣服。好，这里边就是不得不，你可以用 have to 啊，但是呢古代的时候，所以要用过去式，是 had to。 那服装的带子就是 clothing belt， 就是把这个很宽的这个带子给它去打结。那么 knot 也有动词的形式，所以呢打结呢直接就用 knot the clothing belt。 好，这是一个注意的。然后为了什么什么，以便于怎样，来怎样，就是 in order to， 你也可以用 so as to 啊，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用动词不定式 to do， 如果是用动词形式去表示目的 to do 就行了哈。好，接下来一个地方呢，就是原来拥有实际用途演变成工艺品啊，工艺品呢你可以直接翻成Artcraft, Artifact, Artware, Handiwork 都可以啊，这几个词都可以是工艺品。 嗯， 实际的用途呢，就可以用 practical use 或者是 practical purposes 都可以。 对， 好，那我们这几个讲完之后，咱们再来一句一句的对应一下。中国节 Chinese Knotting， 这个 Chinese Knotting 在考试的时候，这种词一般会给出来，是中国典型的本土艺术。 Chinese knotting is a typical local art of China。 对了，本土就用 local 就行了。它的特点是每一个结都是由一根绳索编成的。那 the features 或者是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every knot is made of a single rope or belt， 并且呢它的由特定外形和意义来命名 and named by its specific form and meaning。 这个还挺简单的哈，感觉英文没有这么难。 嗯， 中国结的传统源远流长。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knotting enjoys a long history。 好，这里边你用 enjoy 也行，也可以用我们之前讲过的另外一个动词，就是 boast，就是夸张自豪的认为自己怎样， boast B-O-A-S-T， 那单数第三人称加 s， 所以是 boast。 你也可以说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knotting boasts a long history。 在古代由于没有现在的配件如纽扣或拉链，人们不得不把服装带打结来绑住他们的衣服啊。In ancient times where there aren'tany present-day accessories such as buttons or zips 啊，这个拉链就是 zip Z-I-P， then people had to knot the clothing belt in order to tie their dresses。 好，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呢，就是不说 in the ancient time when people did not have， 直接就用 withoutwithout the modern-day accessories such as buttons or zips, ancient people had to knot the clothing belt in order to tie their dresses. 都可以，这两种处理方法啊。多年来，中国结从原来拥有实际用途演变成一种优雅、丰富多彩的工艺品，就是从什么到什么的演变，用 evolve 这个词。Over the years, Chinese knot has evolved to a kind of elegant and colorful artwear from practical purposes. 好，那接下来呢，今天人们喜欢中国节是因为其形式特别，色彩多变，并且意义深厚。 Today, people are fond of Chinese knot for its characteristic form, colorfulness, and profound meaning. 好，这个就比较完全了。其实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三个并列的词来把这个中国节的特点展示一下。那有同学说这个形式特别啊，可不可以用 unique？ 当然可以了。好，你可以说people like Chinese knot for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diversity in colors, and richness in meanings. 都行，就是你这个 and, 第一逗号，第二逗号 ,and, 第三个事儿逗号，这个 and 前后只要它是结构是一致的就都可以。比如说 characteristic form,啊，你用一个形容词加名词，那么这三个事情并列的结构都要用形容词加名词，啊，只要把握住这个就可以了。好，那么中国节呢，这个我觉得就是 it's gained popularity, I think for at least maybe 10 years, and I noticed that in a lot of families, they have huge Chinese knots as decorations hung on the wall.好像有些家他直接就把这个特别大的中国节给它放在客厅里面去做一个装饰品啊。Usually the colors would be red, 是吧，这个颜色嘛，中国节嘛就是红色的比较多见。 对，一般都是大红色的啊，感觉红色很喜庆。一般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啊，都会用大红色来作为中国节的颜色。 我觉得反正不是红就是绿，别的颜色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是吧，有什么五颜六色。但是我们今天这篇翻译的文章中，他写了中国节色彩多变 colorfulness、我得想象一下啊，一个中国节然后它的绳子是五颜六色的， 其实那还挺有难度的，编的难度，你最起码你用不同的颜色编，还是说你用一个白的这个绳子给它弄好了，然后你用颜色染。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说这个对这个魔方，是吧，有的人说索性就把那个魔方片都给它拆下来，然后甭管你怎么对的重新刷颜色，这一下这魔方就对好了。 因为您看啊，像今天这篇介绍中国节的文章，它其实已经告诉大家，最早的时候呢，人们拿中国节是当做衣服的一个搭扣的，对吧？ 没错。 那衣服呢，其实有不同的颜色的，古代人不可能只穿红色的衣服啊。 没错，他也要考虑跟你这件衣服本身的颜色去相配。 所以最早的时候，中国节可能就是五颜六色的，但是到现在呢，可能大家不再把中国节当成衣服的一种搭扣了，而只是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喜庆的时候用中国节，所以呢红色就比较多了。 行嘞， I'm going to make a Chinese knot in black. Just for the fun of it. 就是去弄一个黑色的中国结，就是为了好玩啊。但是这个词汇呢还是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六级的考试呢很显然它的难度就比四级多了一些。那大家展示自己平时阅读也好，这个积累的东西，这个词汇量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展示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英文翻译的整个部分一句一句念给大家听哈。Chinese knotting is a typical knot of China.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at every knot is made of a single rope and named by its specific form and mean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knotting enjoys a long history. Without present-day accessories such as buttons or zips, ancient people had to knot the clothing belt in order to tie their dresses. Over the years, Chinese knot has now evolved to a kind of elegant and colorful artwear from owning practical use. Today, people are fond of Chinese knot for its characteristic form, colorfulness, and profound meaning.其实我觉得这个 colorfulness 还缺一个形容词哈，那我们把它加上，我们就说 rich colorfulness and profound meaning。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国节呢，就是翻译呢就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考题啊。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平时呢多去查一查，就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这些个内容，这些话题都有哪一些，然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准备了啊。当然就是说除了考试这一个情况，如果你平时你去和外宾外国的客户去打交道，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得给他解释好多中国文化特有的事情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需要一个叫 paraphrase 的能力，就是用替换的词汇去解释一个事情啊。paraphrase 它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在这个用词好多的事情，你比如说灯谜，这个西方人他就没有，是吧？他只有 riddles 啊，有谜语，然后他还有那个猜字儿 jumbles 就是不同的字母，就是一个单词字母，它把顺序打乱，然后让你还原成那个单词原本的拼写。这个 jumbles 啊，也是挺动脑筋的一个事儿。这个完全考的是单词的 spelling， 是吧？好，等等。所以说，你就必须你去要去解释这个灯谜啊，还有这个对联等等。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帮大家做一个复习和拓展。 对， 那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篇有关于中国节的文章呢，是选自于大学六级考试的翻译真题的。那么这一段是介绍了中国节的特点以及它的历史还有作用。 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每一个句子哈，它都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然后也帮助大家呢开拓一下思路。 没错。 好，首先先看第一句。 第一句这么说的，他说中国节是中国典型的本土艺术啊。一般我们刚才翻译的方法是 Chinese knotting is a typical local art of China。 好，那这里边你这个本土艺术，你除了用这个 local art， 你也可以说 folk art of China， 就是民间艺术的意思啊。那么典型的除了用 typical， 你也可以说 Chinese knotting is a folk art of ChinaWith strong local flavors， 啊，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好，那我就是把不同的版本多给大家产生几个出来，然后供大家参考哈。Chinese knotting is a folk art with very specific local flavors. Chinese art is a typical local art. 这也是一个版本。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句型基本上一样，只是用词稍有区别。那么第二句，它的特点是每一个节都是由一根绳索编成的。那我们之前用的这个编呢，就用了 made of。那我们还可以不可以用别的呢？你可以用一个词叫 wind。这个 wind 呢，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是 wound。所以呢，这也是编的意思，就是缠绕的意思啊。你可以说It is wound up in a particular way from a piece of cloth. 它用一块布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with ropes made of cloth， 是用绳子，而这个绳子又是用布做的啊。所以你可以说 the knot is wound with a rope made of a piece of cloth.好，那这里边除了用 wound， 还有一个词也是可以的，就是 weave。weave 是编织 ，weave，wove，woven 啊，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 ，it's woven of a rope made of cloth。所以这样一看，就光在这个编织这个词上，又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好，接下来呢，就是并且由其特定的外形和意义来命名。And it is named, 或者 and named, by its shape, 或者是用 appearance as well as its symbolic meaning 啊，就这个外形，你既可以用 shape， 也可以用 appearance， 因为它就是形状嘛啊，你也可以看它的外观。那我们之前的这个版本里面呢，直接就用的是 form， F O R M 都可以。好，那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不同的词可以使用。接下来呢是意义，你除了用 meaning， 你还可以用 symbol， symbolic meaning， 就是象征意义。本来中国节它就是含有象征意义的，所以这里边的意义你可以直接用 symbolic meaning、so the Chinese knotting can be named based on its appearance, shapes and symbolic meanings、这几个都行。中国节的传统源远流长，你也可以说 it enjoys a very long history, it boasts of a long history, 或者直接就说 with a long history、然后你就说在古代怎样，就是中国节的传统源远流长，不给它在英文中处理成一个单独的句子，而只是给它一个词组的待遇、就是 with a long history， 然后在时间在古代怎样怎样啊，那你就这个 in ancient China 或者 in ancient times 都行。由于没有现在的配件如纽扣拉链，人们不得不把服装带打结以绑住衣服啊。那你可以说 in ancient times when people do not have buckles zips or buttons or zips， 就是这个 buckles 就是那个皮带的那个扣啊，其实它也是一种 accessories。They had to use such knots to tie or fix their clothes. 你用 tie 就是捆绑，而 fix 是固定的意思。所以呢，这两个词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再来呢，下面他说中国节从原来拥有实际用途经过好多年的演变多年来从有实际用途演变成一个工艺品你可以说 Over the years Chinese knot has evolved from accessories with practical purposes 然后呢 to art crafts that are elegant and colorful 这样就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也可以直接说 It has now become an artcraft without any practical usages than decoration、现在就是说除了这个装饰的作用以外，现在它就是一个工艺品已经没有其他的作用了。那么 evolved 是演变，你也可以用 develop It has developed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something， 用被动就行了。好，那么这个最后一句，今天人们喜欢中国节是因为其形式特别，色彩多变，并且意义深厚。那你除了说people are fond of Chinese knot， 你可以说 the reason why people like Chinese knot is because the knot has very special forms or appearance and colors 等等就是用 the reason why 引出你这个原因的句子来表示之所以喜欢。那你也可以说 the reason why people like Chinese knot is because of the unique forms 或者是 unique shapes rich colors 或者 varied colors 或者是 variety of colors 就这个名词形容词你自己根据你的结构去搭配。还有呢意义深厚 and profound meanings 你也可以说 rich meanings 都行。好，那我们关于这个中国节呢，它在词汇上呢有一些变化的版本供大家参考，也给大家讲一下。那么今天呢，希望这一块的内容的词汇备考的同学或者是不备考的同学，我觉得都应该去学习一下。 对，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考这个考试的同学其实不考试的同学只要学习了今天的内容，下次您跟外国朋友介绍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时候，你也有内容可以说了 没错， 中国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可以在口语里面运用。 对，你也可以就是有外宾来的话准备一些中国节作为小礼物给他们，那么给他们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下其实学一个外国的语言呢，很多